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冯绍峰，龚锦中，老五玩家。 哇！今日我玩家咧，你知唔知我等咗几耐啊？从 有 呢一个乌加伦咧开始，即系开启呢个节目之后咧、我就知佢逢礼拜五就讲玩具嘅。 系 咁，但系咧我就已经即系有意无意地喂。得闲啦吓，请我上去客串下。 其实佢应咗我就讲过， 佢应咗我之后就算啦。咁、之后我见你哋合作咁好，我梗系就冇办法就加入嚟啦。啊，而家今日终于等到呢个机会， 我都想讲，我终于等到呢个机会系同你做节目。点解咁讲？因为 讲啲咁嘅嘢， 我十年前入嚟之前，我已经系听紧阿峰兄，听紧你同涉梅嘅超级玩具，唔系都后期，即系阿涉梅就即系离开咗之后， 我哋一位即系前同事系嘛， 系啦，都已经系真系听住你哋成日都去分享一啲玩具噶啦。 系，我知难得，所以喺呢个2018年度最后嘅一个礼拜五咧， 系 值得纪念啊！因为其实讲真咧，讲起玩具嘅节目咧、我都好开心啊！我谂起即系你所讲啦 ，around 都有十年前， 年前 有个叫超级玩具迷，咁嗰阵时只不过系一个假期嘅节目，咁咧都系短短放暑假嗰段期间同大家见下面，咁、做嗰阵时咧就真系完全系冇任何嘅压力嘅，因为好开心啊，一路分享，结果咧我估唔到咧就系、居然坊间。有咁多朋友啊，包括大朋友啦、都系鍾意玩玩具喎。咁而確實係近呢幾年呢，你都發現都有成十年啦。 係有。 即係玩玩具嗰個年齡啊，有趨向究竟係年輕化定係老化嘅跡象呢？即係我知點解我講老化呢、就係我哋啲人係越嚟越大，但係呢又發現呢就越嚟越多人五啊幾六啊歲啊都係玩玩具，甚至七啊歲都玩玩具。咁而點解叫年輕化呢？除咗你話見三歲嘅細蚊仔，咁好似譬如後生仔，好似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出到嚟，会去玩第二样嘢啊，即系譬如去买波鞋啊、运动衫啊等等。但系而家有好多人咧出粮，其实好大部分 都系 进贡咗去玩具噶嘛。 系反而就系有时讲开玩玩具咧，我谂年老化有一个我认为唔系咁好嘅地方， 点解咧？ 譬如以前我哋即系细个会见到啲椰菜娃娃咧，细路仔玩会觉得哦椰菜娃娃好得意好靓啊，即系觉得好冇问题噶嘛。但系人大咗之后，即系譬如当我有时我中意玩啲 Marvel 嘅一啲六寸公仔玩具咧，即系当佢原来做得咧，即系比较系趋向小朋友化嘅时候咧、我就会嫌啊点解唔够 detail 啲位唔够系货大人玩嘅咧？ 嗱咁样，因为佢玩具咧个市场好大嘅、同一个产品即系咪应该系咁讲，同一个角色人物咧，佢为咗要迁就唔同嘅年龄层嘅买家， 系 咁，所以你见到变形金刚同一只柯柏文，有个比三岁玩嘅，有个比三十岁玩嘅，佢一定要有复杂同埋唔同啦。 所以我到后期我系调节自己心态，因为我谂咧，我应该要有个变换系咩咧？就系我唔应该用大人嗰个角度去比味啊，去谂啲玩具啊，即系细路仔玩你，即系觉得冇问题噶嘛。 不过你咁讲咧，我都同意嘅。有一部分咧，譬如我哋由细到大睇嘅蒙面超人咧、即系嗰啲所谓叫超和年代。 系拉打 嗰啲个个都好有型噶嘛，咁、但系即系而家近年咧，你见到呢个平成嗱，好坦白讲，我真系接受唔到一个橙或者一个苹果或者一个生果去变成为一个蒙面超人。但系而家你见到咧，系近呢几年咧，即系我唔其实唔刻意留意嘅，但系有好多身边嘅朋友都同我讲，而家嘅蒙面超人咧同以前系好唔同噶啦，佢、每一集嗰个世界观咧都好唔同。咁你亦都见到。好明顯呢個嘅電視片集呢，佢係因為同某一啲嘅玩具商有個掛鈎、所以呢佢一定要啊佢加入好多即係細蚊仔嘅元素，咁令到成件事呢係兒童化。咁對於我哋呢啲成長自超和啲英雄年代嘅人，睇到啲咁咁兒童嘅嘢， 情何以堪呢？但不過我又明白，因為佢亦都要希望培養翻細路仔喜歡蒙面超人，因為到佢某一天大咗，好似我呢個年紀咧，佢又中意翻廣播代 啦嘛。 喂，幾時啊都係向前行噶啦，點會有啲人好似永遠都係中意呢一個V 三啊、Black 啊咁樣 Black 一號啊？不過其實對於即係玩玩具有時都好盲目，即係譬如話有時我哋會追一啲玩具啦，蒙面超人佢由呢一個嘅超和去到平成啦，其實咧阿烏加倫佢咧，即係就算到後期，譬如你話點解蘋果啊、橙啊都可以變蒙面超人嘅時候咧，佢都係會繼續追，佢都係會因為追開啊，冇理由唔追落去。哪怕你話其實平成啦，即係就結束啦，即係換年號啦，即係新嘅年號嘅蒙面超人系列咧，雖然未知個年號叫咩名啦，我肯定真係都有唔少嘅一啲玩具迷係會點樣都會追落去嘅。 係，所以咧，即係玩具咧，其實睇到每一代啊，或者每一個年齡層咧，佢哋喜歡中意啲乜嘢嘢。咁啊嗱，講起即係玩具咧，咁我又想問下啦， 係 阿聰，你啊中意啲咩玩具嘅咧？ 其實 我見到你個台面上面咧有好多嘢，有啲係我中意，有啲係你中意。喂，不過嗱，唔好意思啊，一講開咗玩具呢樣嘢咧，我就收唔到掣嘅。 係， 我發現咧喺呢一個一台裏面咧，我自己其實都有點沾沾自喜啊。 點解？ 我發現咧好多人都開始玩玩具，咁而呢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都應該係我嘅荼毒之下所致嘅。 你知就好啦，其實都真係我玩玩具多多少少就真係因為阿風兄咧，其實就係坐我隔離嘅啫。 每日翻嗰張台啊，亂到嘅飛起啊嘛。 亂中有罪，亂中有罪。不過入面有好多嘅玩具，其實你話我有時玩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六寸公仔，好多都係即係源自嗱最開初十年前啦。因為我一入嚟係識涉梅先嘅，涉梅係行。 涉梅一個女仔嚟㗎嚇，第一次同大家講講啊。涉梅一個女仔，女仔玩乜嘢？你話俾大家聽。 佢玩呢一個鐵甲萬能俠啊、大鐵牛嗰啲六寸公仔，咁嗰陣佢係成日都買翻嚟，咁我啱嗰陣就初出茅廬啊，即係入咗嚟啊，有啲閒錢就開始又啊，你喺邊度買玩具啊？到就開始俾佢哋讀下，同烏加倫又讀下，哦、去下啲油麻地啊、啲旺角嘅一啲玩具商場買玩具啦。咁到其實後期你話買一啲譬如積木公仔玩具嗰啲咧，其實都係即係烏加倫咯，即係你哋荼毒不淺。 哦，係啊，係啊。 但係講到如果我自己好細個，會比較。即系玩啲咩玩具呢？我细个玩啲玩具都几女仔化噶。 系， 我细个系会玩芭比噶。 唔系啩？ 但系玩芭比咧， 虽然好多人都会话你唔系啩，你俾到咁叹息嘅，我好传统啊。你 问解咧？ 我细个我就中意机械人咯。你怼个洋娃娃俾我咧，我唔知点玩嘅。 我都当 然我好尊重啊，中意洋娃娃嘅男仔噶，冇问题。 我都中意玩嘅。 好好奇，我好好奇。 其实我都唔系咁理解到自己当初点解玩芭比。我谂系可能好多嗰啲堂姊兄弟姊妹咁都系啲家姐啊妹妹多啲，佢哋真系玩芭比多噶嘛。同埋即系大时大节咧，我啲姑妈嗰啲咧，佢哋送礼物俾我咧，系会送啲即系毛公仔啊、熊仔啊，真系呢啲公仔。变咗我有时我会侵嚟玩嘅。 你会点玩咧吓？ 我会攞我自己都中意玩开嘅龙珠啲杜拉格斯啊，同个芭比就唔知点样玩结婚咁啊。唔系咁，但系到好后期，因为即系阿爸都好似哦，你又咁奇怪，你玩。超人玩龙珠啱啊，玩多啲啦。但系去到玩芭比咧，佢又觉得奇奇怪怪。咁后期咁当然亦都有啲公仔又搬屋嗰啲掉咗去啦。咁同埋因为芭比都好贵噶嘛。咁、 哦、 如果芭比贵嘅话，想玩啲近似芭比嘅，但又唔贵，玩咩咧？ 玩咩咧？ 咁就系玩嗰啲嘅纸牌换衫嗰啲公仔啊。 哦，因为你玩过啊？ 我玩过啊。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好耐历史噶咯。即系如果上溯翻咧，过百年都有啊。但系不过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嗱，而家。喺街边都少咗一样嘢叫做布摊、书布摊、以前书布摊咧真系每一条街都有。咁传统嘅书布摊咧，除咗卖杂志啊、报纸啊、书之外咧，偶尔咧都会有一啲嘅即系玩具卖。其中一种咧就系、是、你所讲嘅嗰啲嘅叫纸接嘅衫嘅公仔。诶，讲起上嚟，大班嘢讲，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继续咧讲呢一个接纸衫嘅公仔咧，咁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同家姐喺街边咧度买嗰啲，即系除咗贴纸以外咧，就系嗰啲翻去你可以剪纸啊嘛，或者咧沿住个虚线咧一掹出嚟，咁跟住咧喺嗰啲衫嘅侧边度有啲咧好似凸起物。 棘住佢， 贴翻住嗰个女仔嗰个 衫啊、身啊嗰啲咯。 啊，呢个真系好怀旧。 呢个基本上就系 2D 版嘅芭比，嗰陣因為芭比太貴，唯有玩呢一隻。 喂，但係我真係好奇怪，你又唔係話特別即係年紀大啊？你細個啊，你竟然玩過呢一樣嘢？不過嗱，我想問你，你細個嘅時候咧買玩具多數係邊度嘅咧？ 去精品店咯，即係其實而家講開個名都唔緊要，因為執曬啦。譬如以前我喺黃大仙中心嗰度，即係喺度流連噶嘛，好多咩小飛象啊、文士啊呢啲全部精品店咧，即係間中冇嘢做就落去行下，有冇新嘅嗰啲，譬如 BB 戰士啲高達出啊，或者有冇啲咩新嘅即係一啲文具啊，就會去蒲噶啦。 你果然咧就唔係我嗰代啦，一講 BB 戰士咧，雖然我都知好多人咧中意嘅，但係我自己就由細到大都係呢個。个人喜好，好怕啲咧头大身细懒系 Q 咁样。 你要啲唔 Q 嘅，定系嗰阵你哋会比较兴就地取材噶？玩啲玩 咩叫就地取？哦，就地取材系早过我嗱，我阿哥嗰代就系啦，即系好似你喺街嗰度咧，或者我阿爸嗰代咧就系攞荷兰水盖啊嗰啲啊嘛。 系啊， 咁但系就 卡纸啊， 佢哋嗱好得意噶，每一代嘅人咧，对于不属于自己嗰一代嘅玩具咧，就其实有一种咧，好大部分有一种咧就唔系排斥。不屑啊！即系佢觉得，嘿，你哋玩嗰啲一早就已经系整好晒，靓一靓，完全冇创意嘅。我哋嗰啲就特别啦。嗱，你睇下，攞一个嘅雪条棍又得。雪条棍我都玩过。咁 啊，砌屋嗰啲啊，黐胶水、黐白胶浆啊。 嗰啲已经系劳作添啦。 系咯，定系玩竹签啊？就系、 是、或者系竹签，我都你讲系咪揿嗰啲竹签？ 系啊，揿嗰啲竹签啦。 揿嗰啲竹签而家都仲有得卖，不过我唔知有几多，我都好中意玩嘅。你有冇玩 過？我冇玩过，我系不屑咯。又 呢啲已经唔系，又唔系不屑啦。咁、我觉得另外开一个专题咧，玩呢啲奇类活动系好开心嘅。 系， 我想讲嘅咧就系我阿哥或者阿爸嗰代咧，就系最多就系波子啦，或者系我家姐嗰代咧就系玩画子，佢哋会觉得咧同人一齐玩咧有个交流就开心啲嘅。但系随住即系你见到玩具产品嘅多样化啦，玩具咧其实同人分享嘅机会咧。 越嚟越少， 但除咗你话打游戏机嘅啫，但打游戏机你可以自己一个打噶嘛， 系单机咯自己。 我哋嗰个年代你要揸个超合金，通常都系咁嘅，嗌阿妈啊，我翻去咧，我会同我嘅阿家姐啊、阿妹啊一齐玩嘅、但系翻到去死开啦， 佢哋都唔啱玩， 唔系，梗系自己玩噶啦。呢啲嘢变咗系好个人化噶嘛，系咪？咁、但系即系讲起玩具咧，头先我点解问你你喺边度买玩具嘅咧？你就喺精品店。 精品店。 嗱，今日咧都通常咧，一般細蚊仔玩嘅咧，即係買玩具咧，就係喺嗰啲乜乜反斗城啊， 係啊， 或者你所講嘅精品店，又或者而家咧，其實差不多專係為年輕人或者係大人而設嘅旺角嗰啲信和中心上面好多嗰啲咩乜乜玩具批發啊嗰啲咁之外咧，咁我記得以前其實文具鋪，就已經好多玩具噶啦。嗱，今日咧你話揾間文具鋪咧，我都發現係越嚟越少，又係開始咧。即系绝迹咁滞，你话可能喺屋村里面咧都仲见到 一 啲文具，或者叫精品店，乜乜文具精品。 系咯，其实点样细分咧？即系文具同精品。 唔系，你会觉得好得意嘅，其实一个时代嘅。我谂翻起咧，精品店咧就应该系90年代。 系， 我唔可以完全系好。 我去嗰阵90年代精品店咯， 好特别区分啦，或者其实80年代都有啲。咁咧嗰阵时咧就叫做文具精品。 系 再早啲咧，就叫做文具店。 系 咁啊，文具店咧，除咗买呢个间尺啊、笔盒啊、纸啊、笔啊嗰啲咁样嘢之外咧，又有快佬啊咁样，就一定会有一个玻璃窗橱咧，或者系喺嗰啲嘅木柜上面摆咗好多嘅模型啊，同埋好多嘅玩具喺度。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去文具店，或者再旧一啲咧叫书局， 系 咁咧就去拣一啲嘅模型。咁啲模型咧。我谂好似我呢一代嘅话咧，会见过有一种机械人咧，就系、是、要买四盒先至可以砌到一个机械人。即系譬如你有一盒模型咧，你就买佢个头啦。 即系一个系头，一个系身， 一个系身啦，一个系手，一个系脚。咁可能你会话喂，点玩啊？我冇钱，我只系2蚊，定系2.5啦，我就买多一盒嘅啫。 玩住个头先啦， 玩住个头先 咯。 佢个头咧就另外就仲有啲嘢咧配合到佢好似一架车或者一个飞机咁。咁但系呢啲大部分嘅嘢咧，我哋通常都系买翻嚟咧就掹咗佢个头，结合埋一个机械人。咁 但係呢最有趣嘅地方呢就係喺呢啲書稿文具店呢唔知點解一啲好受歡迎嘅機械人一啲好重要嘅部分、譬如佢個身 都唔見晒俾人買晒。 係啦就俾人潛晒。由佢因為我好記得嗰啲機械人呢由1號到40幾號其實每四隻就一個機械人啦嘛。即係1至4一個機械人 ,5 至8一個機械人。 即係9至12一個。係 啦係啦。咁通常呢你當你想搵想儲一至四咧，就發現哎呀， 冇咗一個 number 嘅，一二四冇咗個三嘅，跟住咧就去咗九十二，然後跟住十六咁樣，咁死啊！點玩咧？咁但係細蚊仔就係咁噶嘛，我唔知你會唔會啊？我冇乜耐性嘅，有我就買玩住個頭先咯，冇啦，咁啊到最拉尾爭個身咁點搞咧？唯有 因為自己自制下， 自制唔係自制唔到， 係咯， 咁咧都有錢嘅。咁因为嗱，你两蚊或者两个半啦，即系夹埋你储到啦吓，你有十蚊，咁你一次过买唔晒，或者下次买嘅话，你点都要完成个机械人噶嘛，就唯有揾另外一后个机械人嘅头或者佢个身砌埋 住先。 系，咁所以结果咧，我相信喺我个年代里面咧，砌呢啲机械人咧，一定系会砌到一啲好原装、好古灵精怪嘅机械人啦。 系啊，同风兴讲玩具咧，真系有排讲。不过我哋而家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乐活玩家。 转头翻嚟继续。冯之峰、江建聪、乐活玩家。 讲起文具店同埋呢一个玩具铺咧、我记得仲有一样消逝咗嘅就系士多与办馆。你能够见到嘅士多同办馆，今日你见唔见到？ 办馆都仲见到，我以前住彩虹附近嘅彩云村，仲有间办馆，而家仲系营业中嘅、 啊。但系今日你有冇留意啲办馆系卖乜嘢嘅咧？ 都系卖酒啊，卖少少嘅米啊嗰啲咯。 吓、 啊， 但系你唔会见到玩具噶嘛？有 玩具就即系唔过士多铺就会见咯，士多铺通常门口咪有啲拧卡机同埋拧嗰啲即系 扭卡啫嘛， 同埋入边会有少少嘢买嘅，譬如系嗰啲咧好简陋俾嗰啲四五岁小朋友玩嘅 弹波波， 弹波波或者警察嗰啲、即系假嘅枪啊锁扣啊嗰啲嘢咯。 系啊，我醒起啦，嗱，因为咧我早日咧我同我啲细路经过一个屋村楼下咧、就有一啲咧类似士多办馆咧，门口就摆嗰啲弹波波，喂，原来嗰啲弹波波真系好受细路仔欢迎嘅，一蚊可以唔知弹四个波波嘅，咁又弹到佢有奖，但系你通常你都弹唔到噶啦。 其实嗰啲奖系多数都弹唔中咯，佢系要你每一个坑都入一粒波先至攞奖噶嘛，记得 系咪？唔系喎，我有一只咧，我就见过系一定要入到三个波喺同一条坑嗰度，要经过嗰条坑先得嘅。 真系大细奖咁样啦， 系啊。嗱，我醒起咧，即系呢啲嘅士多办馆店咧，以前对于我哋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搵玩具嘅好地方，因为呢个系更加平价嘅一个买玩具嘅地方。嗱，文具店头先我哋都讲啦，两蚊、两个半或者三蚊，甚至系十蚊嘅模型咧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再平啲嘅话，去士多办馆饮汽水啦、汽水通常咪有个嗰啲汽水机咧，扭个盖掩，有一个年代咧就系好兴扭个盖掩出嚟，里面就睇 嘢嘅 可乐，里面有冇送一支汽水，或者送一个摇摇。 系啊，摇摇， 摇摇你有冇玩过？ 摇摇有玩过。都系有咁样试我抽嚟玩，嗰阵我九十年代都有一期系无啦啦，又系你用嘅嗰啲嘅即系樽盖啦。如果储够唔知十个，跟住可能加少少钱就可以换个摇摇出嚟玩咯。 系啊系啊， 系咯、摇摇都有玩嘅。 摇摇咧，我记得嗰阵时咧要搵一只即系可乐啊，或者系雪碧啊嗰啲咁样嘅摇摇咧，佢都有分等级嘅。有一只贵嘅咧，咁当然有啲系可以换嘅啦，但系有啲可以买嘅、但系最平嘅摇摇咧，我记得喺士多铺度买过咧， 系 五毫子啫，铁皮做嘅，好轻嘅，即系入门级咧 都玩到好多方式嘅。 sorry 啊，我系玩唔到嘅，玩咗两下跌咗落去，唔识得翻上嚟。但系即系我想讲嘅咧，就系士多铺咧，佢系可以令到好多细蚊仔除咗饮汽水之外咧，有好多好多嘅玩具买嘅。譬如有一张纸咧，就系抽奖，由一至到一百。咁咧就譬如你为老板，我想抽奖，我俾五毫子你，咁你就搣一下， 系 咁搣咗里面。唔好意思，下次嚟过就冇办法啦。有嘅奖嘅嘢咧， 其實係包羅萬有嘅，有啲係少少嘅玩具啦，有啲 係 long long 咯，嗰陣我玩得最多係換 long long 咯，即係搣大咗佢一分大 long， 大 long 啊， 表情啲大 long long 啊，細 long long 咁樣， 係咩？個 long long 係點樣嘅？ 咩咪即係叮當佢掛住嗰啲啊？ 哦，嗰啲零零零零，係 啊， 零零你係 long long， 我係 long long long long， 又我啱啱最近見到我嘅小朋友有玩個 long long 咧，佢係好似一個鈴，但係不過咧係有條嘢咁樣喺兩邊度咧 long 下 long 下咁樣。坑坑坑咁樣 ，sorry， 我鄉下叫我攞， 唔係，我諗大家嘅理解唔同啦。咁而我最雲牽夢萦嘅士多普裏面嘅玩具咧，就係以前一啲今日咧。其实好多人开始想储返啦，叫食玩啦。你知系咩玩？ 其实我到有一期即系冇再喺黄泥仙中心打滚嘅日子咧，即系喺乐富啦，以前成日去吉吉岛啊，去吉吉岛街市咧，即系唔系街市下面超级市场，佢有一个好细嘅 area 咧，系专卖啲食玩嘅。即系以前阿妈咧，佢街市可以行成个钟头噶嘛。咁我就踎喺嗰个位置就踎一个钟头噶啦，就喺度望有咩食玩咯。咁嗰阵就会成日都去买一啲食玩翻屋企啦。 食玩咧就即系通常咧系一个盒或者一包啦，佢有两个盒，一个长盒咧就可能摆朱古力，一个细盒咧就会有一件相应嘅玩具。 朱古力咪算好咯，有一啲系净系一粒糖。 而家就兴咁，而家咧其实系本末倒置啊！今日咧其实呢啲所谓食玩咧，好大部分系针对一啲成年人。 系， 其实唔系食糖噶。我问过啲制造商啊，你知唔知咧？原来日本咧佢系有条法例，即系佢呢啲点解叫食玩咧？其实佢一定要摆一粒糖落去，佢先至可以系食玩，摆喺一啲 食物嘅架度。 食物店度卖啊，你明白吗？咁所以咧，佢而家嗰啲糖咧，你见到就算好大嘅品牌，譬如 Bandai 啊，或者嗰啲咁样咧，佢开嗰啲糖咧，会永世几年都系嗰一粒咧，一食落好似食粉笔咁样样噶嘛，食落化开噶嘛。 嗰啲大人都系醉翁之意不在酒，最紧要玩具啦， 礼手就劈咗佢。嗱，所以你见到好得意啊。嗱，讲起上嚟呢啲咁嘅食玩咧，喺香港有个叫香港，一个系日本版，日版，一个叫港版。港版咧，连俾粒糖你都费事啊。 系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攞嗰粒嘢都系嘥咗佢。咁但系细个咧，我又好甘之如饴，就系无论糖又好，嗰啲粉糖都好啦。是化学剂，嗰阵时边有谂过系化学唔化学噶？食落去好凉，然后跟住咧，即系由个口咧就一路个凉到落个喉咙咁样，又酸酸地咁样，好食噶嘛。咁另外嗰啲嘅细嘅玩具咧，点解我话今日好多人都想储？其实系最难储嘅，因为好多时呢啲太唔矜贵嘅嘢咧，就礼手掟咗个，所以咧就反而系难揾嘅。我举一个例啊。我最近咧就真系黐咗線啦，咁咧就我記得我其實都年紀嗰陣時都大大地嘅中學，啱嗰陣時開始就興一隻叫做北斗之拳，咁嗰陣時啱啱興，香港都未有呢個漫畫，咁但係有啲嘅 食玩出咗啦， 食玩店啊就出咗呢啲咁嘅嘢，嗰、那個嘅公仔咧就係、是、有膠之外，即係啲廉價嘅塑膠，再加一啲咧我哋今日講嗰啲軟膠啊，即係好似擦紙膠咁。 係。 咁但係佢個擦紙膠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你撳落去有一種咧好似肌肉嘅感覺，即係彈啲嘅。係啦。咁當時咧就佢又可以著衫，又可以除衫。你除咗衫，見到佢好似黃小虎咁有六嚿腹肌咁樣，好靚嘅。咁啊呢嚿嘢咧，我就珍而重之咧，就嗰陣時買過嗰啲壞人啊，又買過個劍齒狼啊咁樣樣，咁啊擺咗喺個。嗰啲铁麦嗰度，记得咧，可过咗十年到啦，大个啦，某一日一揭开翻，死啦！原来呢一只胶咧，系原来系会 即系会溶啊， 溶啊，或者系叫劣化，唔会 有油， 系佢开始咧自己即系分解啊！你见到一撇嘢都未洗，好似阿健次郎咁，你已经死了，佢就已经死咗啦，已经溶咗啦，咁点搞咧？终于咧就令到我，唉，过咗成三十年之后咧，咁某日喺呢个日拍嗰度见到有一扎就系呢啲公仔， 价值不菲啊嘛！ 我都知道买翻嚟咧，应该都会系有啲劣化，但系有啲冇劣化啦，咁紧要。但你仿佛好似见到一个你失散咗好耐嘅朋友啊！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我都揸住呢啲公仔咧，可以玩足我即系成晚或者几日咁样样，我好开心啊！袋住个公仔，细路仔你知噶啦，最中意袋落裤袋度噶嘛。咁你见到死啦！我知道买佢翻嚟，佢嘅寿命系有限嘅，但系点可能买佢翻嚟咧？结果死就死啦，买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讲起上嚟咧，呢一啲嘅玩具咧，其实就真系对于每一个人啊成长嘅时候都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嗱、问翻你啦，啊，你自己有冇一啲玩具咧，系你成长中对你嚟讲好有意义嘅咧？ 好有意义啊！我唔知点解由细到大咧，都好不自觉会俾好多压力自己嘅。咁、有个玩具好帮到我舒缓嘅， 唔系嗰啲拉嗰啲公仔啊？ 唔系拉嗰啲公仔，拉嗰啲公仔细个想买，但系好贵，又系屋企人唔俾买。 我最记得嗰阵时其实好兴嘅，就系话发泄玩具啊嘛。有一个好似肌肉人咁样样，你一拉佢拉只手长一长，又或者有一只咧个好似手板咁大嘅公仔， 系 你一揿佢咧，佢啲眼耳口鼻突晒出嚟噶嘛， 突出嚟噶嘛。其实我类似呢一啲，不过咧就唔系要叫鬼口水啊。其实而家都有出翻噶，系、近年都比较多人玩噶。 你讲嗰只咧系咪日本出嘅？ 系。有啲闪粉嘅嘢，有啲 brand 系有啲闪粉嘅鬼口水。 你讲嗰只鬼口水系我嚟掟嗰只啊？ 系， 哦， 我嚟掟嗰只。我以前玩嗰只咧，就系个成个鬼口水咧，系只手嘅 logo， 系有个好似你当鼻涕咁啦。你可以将佢即系掹长劈上天花板嗰啲咧。 咁你要睇落去跌落嚟咁。 系啦，或者睇佢跌唔跌落嚟嗰啲啦。因为细个咧，其实屋企人咧，即系阿爸就好放肆我哋买玩具啦，阿妈就好唔中意我哋玩嘅。 系。 咁但系 嘥钱啊 嘛。嘥钱啊！咁但系我细个我已经喺度。即系唔知系咪叫歪理咧，同阿妈讲，其实玩具有好多功能噶嘛，即系成日都以为玩玩具就好似玩物丧志，其实即系譬如嗱，我要好中意砌积木嘅，其实佢可以训练我创意思维。咁、但系譬如我话玩一啲嘅鬼口水嗰啲咧，即系有时可以帮我喺度练下咧，舒缓到我自己一啲压力咯。即系细个系好中意自己玩玩具，唔同阿哥玩嘅。 系啊系啊，我发现咧，即系玩具咧系会令你一个人咧自己有自己嘅天地。我细个嘅时候，因为我啲家姐阿哥咧大我好多嘅，咁、所以咧玩具咧我系自己一个玩咧，而我系得到好多乐趣。咁但系我记得有一只鬼口水咧，今日啊啲人啊即系炒啦，贵啦， 炒 啊！有一只叫化学博士，唔知咩之怪兽定系怪人咁样。咁嗰阵时咧就有成一 set 啊，八只定系十二只咧。咁咧每一个公仔咧，譬如有科学怪人嘅样啦、或者有一啲怪胎嘅样啦。咁咧就喺玩嘅时候咧，你就喺佢嗰个嘅头后面，佢就有个窿俾你啊，倒啲头先你所谓嘅鬼口水。 系。 咁一捻佢咧，咁佢就喺啲眼耳口鼻嗰度跌晒啲鬼口水啊，跌晒嗰啲咁嘅内脏啊走出嚟。 佢核突喎，你 嗰下咧，我要用今日一个嘅说法就好疗愈啊，系嘛？ 好疗愈， 系咪疗愈？ 睇落去觉得个心好舒服。 系咧，捻佢，哇！你觉得即系将所有嘅抑郁咧，就随住啲眼耳口鼻跌出嚟咧，就觉得好开心。喂，呢样嘢其实都谂落去都几核突嘅，真系。 但系细个真系会玩呢啲嘅，因为你真系喺玩嘅过程中咧，你会好不自觉发泄到啊。小朋友，即系我自己有时唔知掹啲咩噶嘛，有时候玩下咁样。玩呢啲玩具嘅时候，你真系可以抒发到好多情 绪。不过讲起发泄咧，我想同你即系讲一个我自己童年几即系好深刻嘅一个教训，一个古仔。咁我个年代梗系 RX 七十八机 高达啦，高达啦。 咁啊，高达嗰阵时咧一比一四四嘅模型咧，就系好受欢迎嘅，又曾经炒到上去40蚊。咁我记得终于有一次点解咧？因为之前咧我喺文具店啊、书局度买过一啲嘅高达模型咧，买翻嚟先知道咧，原来系假嘅。 哦， 嗰阵时有一啲咧，因为供不应求啊。 你唔系认住 band die 咁嘅咩？ 佢直头系个样一样， 哦啊、 但系个印刷有少少咧，即系嗰个颜色少少唔同。咁、但系细蚊仔点知啫？ 分唔到 啦。特别以前嗰啲模型咧，好衰噶嘛。嗰啲即系文具店啊、书局啲老板咧，会攞两条贴纸贴住。唔係好似今日咁樣，你可以睇到噶嘛？買翻嚟先知，死啦！中招，原來嗰個係一個假嘅高達，即係佢攞第啲嘢整到其實係高達嚟嘅，不過好肉酸啦、啊。總之 係硬慘嘅。 係啦，咁我第二次終於買到啦。咁買咗翻嚟，白雪雪點樣遊呢？咁我有一位咧好叻嘅，我對上一個家姐，咁佢又美術好叻嘅，咁點遊啊咁樣？咁我砌咗白雪雪，家姐幫我遊啦。咁佢就好啦，我幫你遊啦。咁你攞咩油啊？ 茶子甲嗰啲啊？ 冇必有茶子甲、啊。 我真 大我三年嗰啲几岁、哦？即系咁佢 攞粉笔啊，粉彩、 广告彩。 系 咁最初咧都系开晒色牌喺度油，蓝色、蓝色、黄色、黄色，油到成个高达好靓。咁又跟住够开心啦。咁点知一揸上手，你就知发生咩事？ 未干嘅。定系唔会，因为呢只广告彩系点样揸上手都一定系。 嗱，到依家咧，我都嗱，你问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啦。因为广告彩咧，佢本身其实都系游上去啲白画纸嗰度啊嘛。 平板咁。 咁当时可能又唔够时间咧，同埋呢只物料咧，佢始终唔系模型。就算你几干，除非你我谂等一个礼拜咧，你有少热力嘅话咧， 攞上手都会有印。 你令到有印同埋黐粒粒，一黐到只高达咧，哇！即系跟住一笪笪嘅时候。 咁我就衰嘅， 系， 咁我就哇家姐咁肉酸噶咁样样，咁我家姐咧又好火爆嘅一个人。岂有此理！你话我嗰啲 游咗咁耐 咁辛苦，个衰仔话又赖我，咁于是礼手，伏一声就将个高达掟咗出街，掟咗出窗啊！咁我要讲一讲咧，喺我其实屋企咧系一个平台嚟嘅，掟咗出窗咧其实系一个天井嚟啫。 系 咁，但系我高达只系逗留咗喺我只手上面唔到五分钟，就从此同我永别啦。 系 咁呢个古仔教训乜嘢咧？首先第一，原来你系唔识无形油啦，无形油原来收尾先知原来好贵嘅。第二就系、是。做咩咁衝動呢？咁你委託人哋嘅時候，你唔好埋怨人。你埋怨人，你首先埋怨下自己。你自己知唔知道究竟係咪應該用呢一種顏料啊？嘛， 係咯。但反而你講到呢啲有啲樂極生悲嘅例子，我細個都有嘅，就係即係買玩具啊，買啲 BB 戰士翻嚟啦。結果買翻嚟之後咧，即係其實我唔係咁中意砌模型噶，我係中意個結果噶咋。即係通常咧，阿哥同埋阿爸都會爭住砌嘅。我阿爸即係一個 kiddo 嚟。到有一排咧，我阿爸又有啲類似憤事咁啦，佢同我講話。你大噶啦，你再唔系细路仔啦。嗰阵我好似小三四嘅啫，都系你自己砌模型咯。要我哋要再帮你咁啦。 哎呀，好气咯！ 咁结果我 OK 砌啦，咁啊，我加油啦。结果我砌一架 BB 战士啦，咁砌到埋尾噶啦，冚好晒啲嘢嘅时候咧，咁因为佢系仿 RX-78 嘅，咁就变咗有一个类似 V 字嘅头顶嘅咧。咁我喺砌嘅时候真系用错力，我就将其中嗰个 V 咧就整断咗。 而嗰即系冇咗个 V 啦， 系啦，冇咗个 V。而嗰个高达咧咁啱个 V 咧系即系。好浮夸个 V 系好大个 V 大 V 嚟， 你而家变咗细 V， 变咗细 V 啦，断咗一截咁 样。哦，变咗个 tick 啊，有一边冇咗， 系啊，类似变咗个 tick 呢个好好嘅描述。咁变咗系变咗个 tick， 跟住就系伤心啦，就系、是、啊、哦，我第一次砌模型，但系即系又砌到咁咯。跟住后屘我又系好似你咁嘅 case， 我就怪我老豆啦。 啊，咁点啊？你 唔帮我砌咁样？ 你老豆有冇车巴你啊？ 佢冇车巴我，我爸好临善嘅，但系佢就系话呢啲系你自己嘅教训咯，即系你唔可以怪我，你只可以怪你自己唔小心咯。 啊，咁怪之咧，呢个古仔你记到依家啦， 记到依家 我 就系、 是。啊，不过我醒起咧，砌模型啊，今日咧。啲人就真係冇乜耐性砌模型嘅，同埋而家都唔好使用膠水嘅， 或者係真係揾人代勞砌咯，俾錢人砌， 或者齋拍啦自己，因為佢已經分析分得好 靚啦。而家 我記得細個砌模型咧，一係就真係齋拍，一係咧如果你要真係好認真砌一副模型嘅話，你其實要花好多嘅心血。 係 咁，但係嗰陣時我好記得細個咧，成日都犯一個錯誤，就係、是、左右不分嘅。咁啊嗰陣時咧，你黐咗膠水就發現啦，最初我明明。砌完之后点解我最记得嗰个铁人28号啦，太阳之使者铁人28号。 点 解砌完之后佢企唔稳嘅？原来我嗰个左脚掌同右脚掌调转咗。因为通常左脚同右脚呢佢一定有少少八字型。 是啊是啊。 斜㗎嘛，要成为一个金字塔型㗎嘛。但是你砌咗左右两边嘅话呢佢就变咗中间企唔稳。但是都要搣嘅时候呢 又搣唔到。 你搣唔返。咁你就唉眼都冤啦，咁但係你又好鍾意呢个机械。 点整好呢 点整好呢整唔返。咁结果呢一个又系一个遗憾呢，直至到我又系过咗十年到呢，我就喺一间真系卖怀旧玩具店啦。嗰陣时呢就未复刻呢件模型㗎。 係。 我睇咗好耐。 諗緊买定唔买。 係啦。因为嗰个人呢就后来都识㗎啦，个老板见到我哋咁耐等。你知卖几钱啦，我记得我细个买嘅时候是20蚊。 係几多年前嗰个系。 嗰、那个系30年前25蚊。直到跟住20年前呢400蚊。 哇 400蚊喎，但係冇机会。咁买咗返去呢结果就唔舍得砌，因为嗰时觉得好珍而重之。但係好彩又都叫做唔舍得砌之余呢发现呢过咗几年之后佢真係复刻返喎。咁我咪即刻嗱临就去买一盒复刻嘅嚟砌囉。咁但係你问我复刻同唔复刻有冇分别呢？冇，因为个大波其实个 logo 唔同咗。呢个又系即系模型嗰个模型盒啦，好多叫收藏家里面特别着重一件事。喂，不过时间有够 囉。下个星期胡九伦翻，你冇得同你做节目 真系 真系衰啊佢。 快放多啲假啦，好嘛？ 有机会就同你倾过。 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